只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娘面露不快之色，婚下有罪之，若罪未平，好气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身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光为尚书少家家，我望恩情不与民生，月令神宗之不乱，这几次他容真能神，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庭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玉林要好好款待媳妇哦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有才有貌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 夫人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爹娘心，修人不清 人一只手里龙三心，他父亲携剑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尚书爱在这家婿，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，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倍家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死之辈恶多心机太苦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 啊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弄是非，姑爷的小心可说不上好。 说不上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 啊，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娶了一个小娘，夫妻还没同过房哦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了昏头了侬！丞相，跟侬把我去叫一出来。 老夫人，什么令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上了，我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！还要当侬啊？ 嗯， 小畜生都变得噶凶子呀！丞相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气啊？ 啊！

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这些人进的伪装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意在先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姊妹你请少夫人上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奸人。 儿啊， 娘身边多做几事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 哦，春香， 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眼色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足。 Thank you.

放上我心。

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 你这个名声去

了。